周末愉快，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我们今天节目正式开始，第一个小时是我们的 chill 的时间。那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环境当中去感受一下 lounge 当中的 chill and jazz 爵士音乐，还有一些 chill 的音乐，能够让我们整个把身心放松，在音乐当中找寻到你那些个曾经恋爱过的感觉，以及与音乐的一番热恋从来没有停止过。那么今天我们的音乐也继续要进行下去了，希望您可以来通过我们的音乐抢先得到一份爱恋。那今天呢，我们的节奏驾到就正式开始，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那么刚刚我们听到的音乐内容叫做 Bumper to Bumper， 可以说呢，像这样的一种音乐的节奏和旋律，能够让我们为了这样的一种周末的放松情怀而举杯干杯，当然也可以给自己多一种的缓冲，为下一周的一种工作加满能量。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开启一种在乐府当中的自驾 Self Driving and Drive Time，也希望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歌单了解到更多每周我们更新的音乐内容。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Drive time 现在就是驾驶时刻了，伴随您的出行，伴随您的每一分钟的心情。 Bye.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listening to Razor Max 节奏驾到。 听到这样的一种浓情的萨克斯风的声音，能够让我们逐逐渐渐地走进到了音乐的乐符的一个流动的瞬间里面去。可以说呢，我们能够经常见到车流、人流，甚至能够看到物流。当然在乐符当中，你是否可以能够看到这音乐的流动性呢？那刚刚这样一段音乐，我觉得特别的适合朋友们去把自己沉浸在，或者是直接扔在了音乐的海洋里边去慢慢沉醉于此 first time 啊。那是我们今天的 jazz 音乐的一个全新的听感，融合爵士音乐。我觉得今天的内容呢，特别的适合朋友们去好好的放松一下自己，在周末的时间当中，无论是在中午还是在夜间，你都可以用一段的时间给到自己的音乐沉淀。当然我觉得啊，昨天呢，其实我们可以说是周六的时间，对吧？那今天呢是周日的时间，那所以这两天的一种转换，我们可能在心情当中会有一些变化，因为第二天就要上班了，所以在上班之前可能自己还会有一点点的小怨念，在怨念里边我觉得还是可以给自己更多的一些鼓励才行，所以今天我们继续用音乐鼓励自己，给自己加油打气才行。 First time 继续来聊聊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小的话题啊。其实这个话题呢由我来抛出来，也是我在生活当中突然间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你身边的一些个想象中的味道有什么味道，想象中的味道跟实际的味道不太一样呢？其实这是一个听上去有点点悬的概念，但是当我们举一些例子了以后，你会马上发现，哇，果真如此，没错，果真如此。尤其是水果的味道，想象当中跟现实当中还真心是不太一样的哈。比方说，你可以在脑海当中想象一下，人们常说的草莓味是什么味道，和你在喝的草莓汁，还有你在吃到的草莓味的点心蛋糕有什么区别呢？一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味道。只不过那种草莓味，它真心不是草莓的味道，而是你想象中的草莓的味道，对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说，脑海当中的一些记忆不一定完全正确，而是更多的一些厂商或者说是人们给到你的一些个记忆当中的灌输，而音乐给到我们的记忆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所以想着时间来继续听音乐 On the Street， 一起来去感受一下，在一个笔直笔直的道路之上，我们应该能够看到什么音乐的变化。

啦。 节奏驾到， 节奏驾到，正在为您带来，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常小航。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去分享关于这样的一种爵士音乐的声音味道，以及我们脑海当中想象当中的真实的味道和虚拟的味道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叫做 Sweet Tooth， 那么可以能够让我们体验到那种唇齿之间的丝丝的甜意。刚刚我们所提到过的草莓的味道，其实跟你吃的草莓的水果的味道好像还真的不太一样呢，无论是草莓汁还是一些草莓蛋糕，对不对？但其实也有时候味道呢真的是差得很远。比方说大家伙如果喜欢喝，或者如果喝到过樱桃味的可乐的话，你会觉得那个味道像什么？樱桃味的可乐难道那个味道不是杏仁露吗？在这种味道的交织当中，我们可以听到一种音乐的变换。来一起关注我们今天的第六首的爵士音乐作品，叫做《高架桥》。Wire Jacket。 到的清脆的声音，干净的声音多了以后，却反而会少了一丝美感。但我们在今天这样一段音乐当中，我们听到的是 Via Decket， 他带给我们的作品就是关于这样的一种萨克斯风的一种浪漫的演绎方式。其中我们会听到那种沙沙哑哑的音乐和节奏，包括旋律里边可能会带着一丝丝的悠长。而下面的声音来自于 Wait It Out，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 Jazz 爵士音乐作品内容。这里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想要来了解我们今天的节目歌单吗？马上可以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一下关键字歌单，马上获得我们的音乐列表查询方式。继续来想象一下你脑海当中的和现实当中的不一样的味道。刚刚我们提到过了草莓味，还有樱桃味，还有什么味道相似又不相容？什么样的味道真心一样的 Wait it out， 等待你想出这个答案。 中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的乐器的一种融合，我们可以听到爵士的钢琴，可以听到吉他，也可以听到班卓琴，可以感觉到就是多种音乐的一种融合，包括像是爵士音乐，包括像是蓝草音乐。可能很多人并不特别了解蓝草音乐 Bluegrass。 那其实呢，有一次我在行走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时候，会发现其中在街边有很多的乐器店，他们呢有一些店主们一边在亲手去手工制作班卓琴，一边同时用他的一些个琴声去演绎一些你可能想象不到的声音。而且他们的班卓琴，他们的这种结构包括材质好像都跟以前的不太一样。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可以慢慢发掘一下音乐背后的一些多元化的发展，就好像我们想象中的味道一样。有些时候刚刚我们提到过什么草莓味啊，樱桃味啊，但是芒果的味道我总觉得很有意思哈。无论是你在吃芒果也好，还是在你在喝芒果汁吃芒果干什么的，包括调味的芒果产品当中，这种味道的一致性非常的相似，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的差别。但是苹果的味道呢，苹果的味道你在吃的时候会发现清清爽爽，大多应该是以酸甜为主，但是你在喝苹果汁的时候有没有想象过它的味道有什么变化呢？好像没有了丝毫的酸味。这就是想象当中跟现实当中的一种差别。所以有时候让我们给自己说一句，哎，醒醒吧， Wake and break，醒来，然后打破我们这样的一种固有的观念，让味道融于身心。 Wake and break， 继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 Chill Jazz。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正在为您带来的节奏驾到节目 Rhythm Mix。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关注我的新浪微博主持人常小航，进行更多的交流跟互动。

we ever beaten path before us. It was all there in plain sight. Come on, people, we have all seen the signs, so we may never get back to the old school, to the old grounds. It's all about the new found. We are the new war, the world we're all about. We've come a long way since that day, and we will never look back at the faded silhouette. We've come a long way since that day. We've come a long way since that day, and we will never look back at the faded silhouette. We've come a long way since that day, and we will never look back. The fact that the faded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的一档欧美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下来自于对于各种各样 Avicii 他的音乐作品的一种大混音，来自于 DJ Japan，以及呢 Andy Dane 这两位他们的混音作品了。这样一段混音的名字呢叫做 Javan Dedication Mix Edition。我们会听到各种各样来自于 Avicii 的作品，我们刚刚听到过来自于他的 Steve Houston。那一会儿还有更多的来自于 Avicii 他的混音内容，完全不可错过，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就对了。这里是 FM974，记住哦，想查询我们的歌单，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获得音乐列表查询方式。 Beats Coming for Temple。 listening to 97.4 Baijing Music Radio Race Mix. Here comes beats. 您正在收听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节奏驾到，我是 Mr. 常常小航。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J Antenne featuring Giovanni 带给我们的作品，叫做 Giovanni Dedication Mix Edition。 那主要的音乐内容都是来自于 Avenge 他的音乐作品。那为什么来说 Avenge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电子音乐制作人呢？虽然说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音乐始终被人们所能够接受，而且被人们能够进行一些二度三度的传播和再制作。那是因为他的音乐当中会有很大的一种自由度，同时能够给到我们一种非常结实的鼓点，能够给到我们一种正能量的体验。音乐的正能量当中，我们可以通过 Avenge 他的作品慢慢呈现给大家，希望您过来喜欢。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半点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一会儿继续分享这样一段混音大碟，我们一会儿见了。 Stay tuned, I'll be right back Come on.

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这样一档神奇的欧美音乐节目当中，也是融汇了有像是爵士音乐、欧美的流行音乐以及我们的电子音乐的混音单元。那其实呢，我们也是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通过我们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变化，慢慢的能够发现音乐背后的一些故事，包括能够怎样把自己的生活融入音乐，让音乐沉浸在生活当中。那我们也是能够希望各位听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更加热爱起来音乐这样的一种东西，很神秘的东西。当然了，这样的一种音乐也其中包含的就是欧美音乐的一个范畴。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那今天我们的音乐作品来自于 Avicii 的相关作品的一种大混音和大汇集，来自于 DJ Antenne 以及 Giovanni 带给我们的混音作品，叫做 Giovanni Delegation Mix Edition。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Here comes the beat， 继续听下去。 We'll be right back. reach the radio show. Here comes the beats. Thank you. 耳边的音乐，这是来自于 Avicii 的混音作品，叫做 Dancing in My Head。而我们的混音 DJ 的名字就是 Eric Turner。而我们今天听到这样的一个连盘的 mixtape， 是来自于制作人 Attani featuring Joel Ben 带给我们的作品。它的名称呢叫做 Japan Delegation Mix Edition Tribute to Avicii。正在为您带来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首播，凌晨2点到4点重播。我是 Mr. 常常小航，各位可以通过我的微博主持人常小航跟我进行相关的互动，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公众号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我们按照播出的顺序已经为您列好了整个的歌单，希望可以为您提供这样的一种贴心的服务喽。但稍后的音乐更加精彩，也希望您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老公，